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的。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的。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挑战时的自己，挑战不同成绩，跳动属于青春的新节奏，跟着呼吸，听节奏的强烈，颠覆想象的夜，唱出属于梦想的新能量音乐。 Welcome to DJ's Green Tune Quiz of the Music， 让音乐 Hear the Power Music。 OK， 我们说感恩呢是一种生活态度，也是一种处世的哲学，一种智慧的品德。拥有感恩之心会让我们珍惜所有的一切，会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着阳光还有快乐。也只有积极的心态呢，才会让我们的人生充满着欢乐与阳光，才会让我们感觉到生活更加的美好。这里是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为你送出的是来自于李泉和 B6 共同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 Sony， 听听看吧。 电话 音乐才子李泉与电子乐人 B6 精心编制的一首歌 Sony 送给大家啊，冰冷有致的节拍，沉郁深厚的嗓音，有趣的电子音效，再加上略带戏剧感的演绎，更能够彰显出温柔内省的电音的独特风骨，真的要给一个大写的超大写的赞，是不是？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啊。我们说我们在不同的城市呢，看着不同的灯火，不同的人来人往，不同的环境，接触着不同的人，但是却总能够在欢声笑语当中想起你，想起我们啊。少年初生的美好梦想呢，都写在这样的一个音符当中，所以呢，下面这样一首歌，李天泽用歌声带给我们了一种热血还有活力，所以听听看这首歌，来自于李天泽带给我们的404星系，掌声有请。 的那流星会叫醒口袋里纸飞机来试着高飞，在驾驶舱做好准备，导航图依旧为来体会勇气分贝，超音速和陨石约会，下午茶同外星干杯，那方就请努力加倍，数算尽无畏，有梦就要追， 许都快不够街道，狼不让人无所适从。快点走，快点走，我们逃离这个星球，怎么说怎么做，好像怎么都错。街上的人们低太重，你怕我们迷失在太空，放心，我绝对不会放手。你就是我的星球，只要有你就足够，几千几万个星座，只要抬头，一眼就能认出你我。你就是我的星球，为你我付出所有，不管有什么要求， 吴克群，你是我的星球，当然了，也是吴克群在2015年的作品啊。畅快的节奏呢，搭配着深情的歌词啊，陪听众呢是坚定信念，握紧勇气，追寻心中永恒的理想。那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吴克群呢再也不是天上遥不可及的星星，而是只属于你的守护星球，你明白了吗？所以这样的一首歌曲，大家持续关注啊。好了，继续听，我们说。 在当今白瘦美的审美之下呢，如何突破身材焦虑呢？那歌手陈近南呢，在知乎内是分享了如何对自己满意这件事儿。无论长相身材是什么样子，都希望大家能够健康的开心的生活，快乐的生活。所以那么听听看这首歌很有意思啊，是来自于陈近南带过我们的第87次减肥失败，听听看吧。 睡得早，马上准备出发，不需要谁陪着跑。后面男友太招了，对错都要怪他。胖这种脸，看来他去也是没改好。我保留心藏进抽屉，接下来一个休息，跟我一起熬过这个周期。才不管他今天周期，让我吃一盆楼梯，瘦下来买个小秋衣。再见了我最爱的可乐糯米鸡，尝一小丸子红豆配圆和牛奶冰，糖炒板栗草莓蛋糕芒果冰淇淋，味道的一级棒，但体重绝对要小心。背着轻的单车，放松心情，去换换脑袋，生活的压力煎熬太大，折磨熬夜。耐力减肥的信心，羡慕急的表态，虽然没显手名言，至少可爱的搞怪。I'm not a freak， 从不喊停，每次跳跃用尽全力，买不到的东西，人生汹涌的夏季。Take a break， 不坐骑，踏不起落力成危机。 没错，陈近南的用音乐发声第87次减肥失败啊，鼓励女孩子们呢拒绝外界强加的焦虑，简直不要太暖了。所以今天呢，让我们来一起发自内心爱自己，绽放与生俱来的光芒吧，好吗？ OK， 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一首歌曲呢，也是一首两个帅哥合作的一首啊，是来自于鹿晗和黄子韬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敏感。那两个人随性的 pop 的格调呢，反复的想要表达的这种理念，全部在这首歌曲当中表现的是一览无遗。那一高一低，一明一暗的转换呢，让人是迷醉其中。旋律简单，声线纯净，细细品味着所谓的敏感，不过是孤独内心的一种映射罢了。所以呢，让我们听听看这首歌《敏感》，来自于鹿晗和黄子韬。 坏情绪只是瞬间的存在，内心的翻白现在要崩坏，希望今天世界能多些感慨，不用迎合所有期待，情怀变成尴尬的存在，催眠自己不该太懈怠，天色还早，灯光别全开，这些都不意外。安静的空气太敏感，空气太敏感，这叫 就像会传染，明明都美好的一天，美得太骨感，让我如此不安。 Hey yo, Maskin, 谢谢你给我的微笑，会让我的感觉 feel so good。我天生不会被黑暗笼罩，身上的光芒就是我的样貌。Yeah yeah, 我们终于有些了可能。曾经的美好忘不掉呢，长大后我们更珍惜这友谊呢，想去的我们做梦都不可能。 That's right, 其实我又是真的也很敏感，在这个世界里真心才能与我的真心交换。生活中到底有多少人失去了多少的安全感，就是因为身边出现太多人的背叛。早就看穿早习惯生活所谓这这渣渣，面对自然无尽黑暗无心无愧，从我害怕我们一定是那朵永不凋零的花瓣。 That's why 你是花海中最美的路人， 越想要表现得很从容，越会被这些怪力掏空。当盆栽开始光合作用，心扉才能填充。安静的空气太敏感，空气太敏感，这焦虑就像会传染，就像会传染，明明都美好的一天，美得太骨感，让我如此不安。 Can you help me? 什么问题？ Can you help me? 该往哪里？ Yeah, Can you help me? 怎么选择这个问题？想逃离，开心太敏感，悲伤太敏感，这焦虑就像会传染，对它会传染。光速版奔跑的年代，美都太骨感，我们如此不安。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到，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Never stop the beat.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n Hui on Power Music.能量音乐 OK 欢迎回来能量音乐，我是你们的春晖。下面这一首歌曲呢，是周杰伦和张惠妹带过我们一首歌，叫做是不该。那两个人呢，在歌曲当中呢，含情脉脉演绎了一场非常凄美的爱情故事。歌曲呢，搭配着两个人触动人心的嗓音对唱，呈现出唯美还有哀伤，以钢琴与弦乐交织出发生在雪地里的爱情。那将一对深陷回忆漩涡阴阳两隔的就是恋人刻画的是血泪分明，让人听过之后呢，仿佛就置身于满天纷飞的白雪世界，并且沉醉在其中的梦幻之中。所以呢，我们听听看来自于周杰伦和张惠妹共同的合作，叫做是不该。掌声有请。 更多未来。 错过的时间怎么买，谁都付不出来。 释怀，让过去安静下来。 啊，谁的理想来？他们说明下一接近的誓言不会坏，带来的状态却不会永远都冰封了透明的存在。轻轻飘落下来，许下的梦融化得太快。我说我 没错，这是第一次周杰伦和张惠妹合唱啊，不该啊，那两个人的配合呢也真的是很默契。当然了，也不得不感叹方文山的词真的是很扎心，是吧？那前奏呢，若有若无的钢琴声，安静地诉说着这份不该的爱。那随着杰伦一些慵懒疲惫的声音渐渐的深入，那若即若离不该的爱的仿佛也就面临着他的结局了。男生和女生相互深沉倾诉，不该走的爱走向尽头。那么在副歌的部分呢，恋人已经分开了，但是呢，彼此还是默默地爱着对方，爱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割舍，是不是？所以不该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好了，能量音乐，我是春晖，我们来继续听歌喽。下面这一首歌曲呢，是一首全新的能量单曲，我们来一起听听看吧。 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钟立风联合老狼推出了民谣新歌《时间的玫瑰》，歌词是诗人北岛的同名诗。钟立风被诗中一种流逝又重现的时间律动所牵引，创作出了一段宁静暗涌迂回又流畅的旋律，并请来老狼一起合唱。两个非常有特点的声音重叠在一起，像是超越时空的对答，最终在时间的长河中渐行渐远，只留下玫瑰迷人的芬芳。我是 DJ 董鹏，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钟立风与老狼《时间的玫瑰》。 当少满人沉水泥和风暴一起转身拥抱中老去的是时间的玫瑰。 当鸟路决定天空你回望那落日消失中呈现的是时间的玫瑰。 当倒在水中折弯你他低声过桥 你眸中哭喊的是 时间的玫瑰。 出地平行你被东方 进行回声中开放的是时间的玫瑰，镜中永远是此刻此刻同向重生之门，那门开向大海，时间的玫瑰。等到在水中折弯，你他低声过桥，你眸中哭喊的是时间的玫瑰，时间的玫瑰。 Hot music all day long.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这里是能量音乐，我是你们的春辉。我们说以前的过不去的现在还是过不去，以前让你痛苦的呢，仍然会让现在的你更加的痛苦。没错，那受过的伤得到的痛就像是一场漫天的大火，烧得你浑身赤裸却从此怯弱无力。我们听听看下面这样一首歌，是李佳薇在2011年发表的一首作品，名字叫做是大火。我们来听听看吧。 有些伤痕像场大火，把心烧焦难以复活，不碰了好像忘了，恐惧却在脑海住着，重复卡在一个重要的时刻，不自觉就会退缩，连幸福也克制着，觉得什么都会变得防备着，微笑是暖了心里，却很难被感动，狠狠解剖我，从不是有意伤害谁难过，甚至会沮丧一直被突破，沉重的壳，什么都会变得防备。 伤痕像场大火，把心烧焦难以复活。可是我想要忘了，恐惧如何把我上锁，期待阳光炙热，爱来的时刻能用 这种嗓子真的是羡慕不来啊！是来自于李佳薇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大火》。那整首歌曲三分钟听完之后呢，你会感觉真的很打动人。那整首歌曲虽然唱得很火热，但是呢也是表现出了爱过的人啊，然后小心翼翼的触碰到幸福的脆弱，那也表现出了受过伤小心翼翼触碰爱情的一种脆弱。但是呢，我也更喜欢这首歌曲所带给我们的另外的一层意思，就是坚定自信，大步踏向新生活的一种态度哈。所以呢，每一个人都要让自己的内心啊，这个小火苗要越烧越大，是不是？好了，我们说，少年多一点耐心，用时间让自己变得是越来越坚强。结果不必在意，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要学会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当然了，也是对别人负责，是不是？所以下面这样一首歌，也就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苏打绿的《我好想你》。那整首歌曲是爱情与亲情的一种见证，也是一场很感动的温暖的碰撞。所以呢，苏打绿《我好想你》，我们来一起听吧。这里是能量音乐，我是春辉，这儿的节目咱们就到这儿了，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再会，拜拜。 睡去，随麻痹的心逐渐远去。